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小飞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在家哪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主持人郑磊，王哥，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卢一。卢一你好。 大家好。 欢迎卢一。 第二位啊，第二位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但是在这个直播间中呢是经常出现 啊， 是我们另外博古点秋香还活力榜的主持人大佐。大佐你好。 大家好，我是大佐。 欢迎大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玩啊，这也是我们这样联名，对不对？我的平台联名。 联名。 这是一期联名节目。 好吧，这期节目费怎么算？ 找你们老板去。 好啊，今天二位呢我们下半时段的戏中戏的时候呢就是唯独这个琅琊榜中的一段。 对。 主要就是这个梅长苏和这个霓凰二人相认的。这么一个 啊，长亭相认那一段， 对，前面还有一段就是 爆催泪 吧， 啊， 前面还有一小段呢，是在第二集的时候，霓凰开始试探他 啊，对，就是霓凰已经发现出 哎 哪里不对啊， 这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 很熟悉， 是不是啊，原来林殊哥哥吧， 哎， 然后到最后这个第12集的时候，这个长亭相认真的让很多人啊，这个眼泪都控制不住了， 是的， 确实那一段啊，二人也确实演技特别在线，那段真的很不错，制作也非常 经典，动了真情哈， 对，而尤其配上当时是刘涛唱的那个音乐，应该叫红颜旧 啊，是不是刘涛唱的我不知道，但确实是女生啊， 啊，非常不错啊，咱们下半时段呢就跟二位咱们一起来这样一段，由于这个主要角色呢只有两个人，我们分成两番， 好的呀， 王哥你选大佐还是选， 那我肯定选大佐，没有第二个选项。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介绍榜单，这事儿过了啊， 好嘞， 首先啊，今天介绍的三部网剧和榜单，第一部 叫做鬼吹灯之黄皮子坟，播放平台是腾讯视频，但是播放量2280万哈，鬼吹灯之黄皮子坟是企鹅影视出品的鬼吹灯系列网剧第二季，改编自天下霸唱同名小说，由管虎、费振祥联合执导，冯骥、徐素编剧，阮经天、徐璐、郝好、刘朝、李玉洁等人主演，讲述了胡八一和发小王凯旋在青年时期结识了画眉、丁思甜、燕子等女孩，因为好奇心进入黄皮子坟，随后意外进入了俗称阎王殿的白眼窟，更是发现了日本积水部队遗迹的一系列探险故事。该剧并不是只有惊鸿一瞥的燃和血性，电影级的画面质感更有着幽默和独特叙事，还为志怪题材加入了悬疑的色彩，而从呈现效果来看，黄皮子坟的画面运镜用的是电影规格，在剧中用了很多运动镜头，呈现了上世纪60年代的知青场景。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剧中的特效场景作为片名当中提到的黄皮子的特效制作，真的是生动而可爱哈。 王哥看过了哈。 在上一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我把黄皮子坟整个这一季都看完了，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刚才上面说的那段推荐完全属实 啊，没有问题哈， 对，完全属实。 你知道，其实我们电影电视剧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在镜头运用上，如果你深究到 不一样， 特别的不一样。 对， 尤其电视剧呢，周期和长度的限制，以及拍摄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它可能固定的镜头比较多一些，切来切去的。但是电影不一样，它在这个电影的镜头语言的运用呢是非常讲究的。 是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来介绍一下第二部《轩辕剑之汉之云》啊，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达到了1359万。该剧由张云龙、于梦龙、关晓彤、张嘉宁领衔主演啊，这个阵容不错啊，高伟光、李宗林、王瑞子、戴斯等联合出演，是上古传说为背景啊，讲述了三个远古战国啊两队骁勇善战的国之勇士，围绕着上古神剑轩辕剑展开的一场惩恶扬善的故事。在最新一集的剧情当中呢，其实王哥特别不喜欢让我做剧透，我做一点点啊。 点点。 赤一告诉恒爱，只要用数百银针插入胸口就可以。好，过了。 就可以咋呢？ 妖化、啊、 妖化 啊！其实这个是改编自一个游戏，可能喜欢《轩辕剑》这个系列游戏的朋友呢，以前玩过这个《汉之云》这一版啊，这个是应该是角色扮演游戏 RPG 游戏，挺不错的。 RPG 啊， 好，第三部 啊，第三部叫做《疆界二》哈、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145万。该剧的一大看点呢，就是宏大的世界观支持啊，在疆界宇宙构建了一个以灵智为宇宙起源本质的12维空间，根据灵智等级的形态。差异产生了生命等级，由于十位生物的利益纷争，第四维宇宙被虚空恶魔毁灭，继而产生了可以修补四维空间的比方之石。由于修复四维失败，比方之石落入了三维世界，碎裂成千万片。受到辐射的人类啊，由此产生了天赋异禀的天选者、守护者以及启蒙者。这些天选者和启蒙者逐渐因为志向不同而分裂成为了三个阵营：夺灵者、隐修会和凡尘之眼。之后呢，引发了各种权力的混战。该剧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疆界宇宙三维、五维空间啊，12维真敢写呀！ 其实看看诺兰的《星际穿越》，当时你真的对这个几维空间，当时阐释的非常好。但到十维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已经很难去理解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动画演示片，说从一维到十维，你到看到四维以后，你完全没有概念，就是什么东西 立体构建不起来了，已经哈、啊、这样的空间和时间。 好，来推荐一下网大。啊，首先推荐的网大呢，哎，比较好玩这个名字，武大郎复仇，哟，这事儿可难了去了啊！播放平台在多平台啊，播放量达到355万，这个成绩非常不错。 嗯， 这个名字也很占便宜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武大郎的葬礼之上，这个武松啊正要给哥哥报仇，血刃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际，突然一阵狂风吹过，葬礼上的众人呢瞬间消失了，引发出了后来啊这四个人啊分别以不同的形式穿越到现代2016年。这个武大郎穿越过来之后啊，发现哎没死，我没死，还误打误撞的来到了一个电影拍摄现场，哎这特型演员呀应该算一个、啊，认识了三个好朋友啊，王子啊、白子红和尹逍遥，后来在三个好友的帮助之下，开始了复仇之路，但是却卷入了一场以龙四为首的黑帮火拼之中。武大郎复仇记、 嗯、是啊。第二部呢叫做《大清王爷爱上我》，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5万。影片讲述了阿尔通阿啊被其伯父努尔哈赤下令诛杀，带着妻子胡灵出逃。胡灵为了保护阿尔通阿被屠杀，阿尔通阿悲痛不已，埋葬了发妻之后流落在民间，形同乞丐。而发妻临死之前呢，将一枚龙眼石交给了阿尔通阿，阿尔通阿被毒蛇咬伤，危在旦夕，但是他凭借着龙眼石的力量陷入了沉睡，这一睡睁开眼睛就是400年呢、啊、 想起了一部电影叫吸血惊情400年。 哎呀，这400年过后啊，这阿尔通俄醒来，遇到了和胡灵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主角陈清华、 哦、 不知道没有龙眼石护体的阿尔通俄能不能挺过这一关呢、啊、和陈清华一同共续400年前的情缘呢。 嗯，真的我一下想起了那个 闹半天又是个拖穿越剧 哦， 闹半天又是穿越剧。现在穿越原来多少还得什么七星合月，什么七日合月、 啊、 对吧？然后再不然 九星连珠什么的等等的， 对，再不然就什么雷击，再不然跌落，再不然溺水。现在刮大风和睡一觉都能穿越了， 祝他们幸福 啊！是不是草率了点儿？ 嗯，穿的过于草率 啊！按照我们曾经春晚有个小品啊，沈腾那句话。生穿呐 、啊、这真是啊，生穿啊。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第三部网大《诡异酒楼》，播放平台也是多平台，播放量达到了15万。该片呢主打惊悚恐怖，影片中将爱情悬疑惊悚复仇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啊，通过种种真假难辨的恐怖事件和一比较烧脑的剧情呢，奉上了一场超情的视觉盛宴。那影片主要讲述了是主人翁王宇的公司啊，一夜之间的负债累累，跟妻子徐小文就商量，哎呀，火速的承包了一个古建筑酒楼、 嗯、 开始这个经营这个酒楼，经营很长时间呢，终于有了回头客，哎，生意还算红火。可是有一天呢，客人散去，夜深之时，楼里总传来这个跑步的声音。哎呦，这个徐小文开灯一看，呵，一个红衣女子向他侵蚀过来，吓得够呛。结果这些失踪事件不断的发生，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慢慢的揭开了面纱，到底是爱是恨，怎么回事呢？一一呈现。 不都穿白衣服吗？他怎么穿红衣服呢？ 不是、这个， 请问为什么我的问题这么多？ 哎、不是你，其实你说也有一定道理， 对不对？ 但是他也许这个红色衣服有所象征 啊， 比如说当年他蒙冤。 可能这个死状比较惨烈一些 啊，这都不好说的事儿。 或者 是 他在一个大吉，以前有这种桥段吗？大吉之日身穿吉服，结果出现了意外。 哎，我觉得你这个推论是非常靠谱的 啊，在也还在酒楼里正办结婚晚宴吗？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希望大家点进去之后一探究竟哈、啊。 好，今天给大家推荐完了三部网剧和三部网大之后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相应的平台去点击观看一下。 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推荐的网剧和网大真的还挺不错的，然后就我们两个也真的是会给大家，不仅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我们的闲暇时间也会进行补课， 对， 真的会去看我们平常给大家推的这些剧和这些电影啊，还真的挺不错的。 我们节目组在这方面最用功的真是王哥， 真的是我， 我们要叫我们叫剧王嘛，真的真的很厉害 啊，真的 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在推荐网剧的时候，大家 工作量也是很大的， 会发现有一些重复推荐， 对， 因为有些剧啊，它是尤其是网剧嘛，它连续播出嘛，它新的一集出现之后，它迅速的窜上到榜首了，它这个成绩非常的啊可观， 就下不来了。 对，但是呢，我们也会努力寻找一些排名不那么靠前，但相对还比较精彩的网剧和网大， 对，值得推荐的给大家啊。 由于下半时段我们唯独剧本呢是《琅琊榜》，那送上一曲这个《琅琊榜》中王凯唱的《赤血长音》， 这就进入状态，这就入戏了。 对，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 犯。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喷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带来的今晚有戏精彩节目重播。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期节目主持人郑磊、王哥，祝大家国庆中秋双节快乐。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首先介绍了我们老朋友卢一。卢一你好。 大家好。 好，我们第一次踏进这个节目，但是已经无数次进入这个直播间的大左。大左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二位啊。 下半时段呢，我们要围读的剧本呢是《琅琊榜》中的一段啊，其实这是两段传一起了。给大家，咱们先听一段原声吧。 好啊， 我直接就是来，就是比较 经典重现。 这个里面其实台词量不是很大，被大量的这个背景音乐给稀释掉了，但是非常非常的感人， 听的是感情嘛。 对，我们来感受一下当时《长亭相认》中的那一段，然后稍后呢，我们也将来两番这个《长亭相认》。 听到这儿的时候我都觉得眼泪要下来了，真的，因为这部戏我是看过的，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没少赚我的眼泪啊。 啊，能把王哥眼泪赚下来也不容易啊。 没有了，我还是很容易动情的啦。 很容易吗？ 啊，是的。 那这样啊，今天呢我一会儿这个背景乐就给你们铺着，就是这曲红颜旧。想一想两个人，其实这琅琊榜整个这个霓凰梅长苏相认的这个两段剧情，咱们给介绍这个背景啊。 赤焰冤案，梅长苏背负着70000英魂的家国仇恨啊，身中奇毒，耗费心血13年，步步为营，翻案复仇。幸福无忧的林殊死在了梅岭那场怨恨滔天的大火之中，取而代之的是永远拢在一缕悲凉之中隐忍谋划的梅长苏，换了容颜，引了名字，在昔日的青梅竹马长辈旧人面前扮演着最熟悉的陌生人，默默地看着他们每个人承受着想念、思念、怀念自己的悲伤当中。而痴心的霓凰苦等13年，推掉无数婚约，只因为他相信他的林殊哥哥还活着。林殊回来了，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霓凰还是认出了他。好，就这么一段。然后呢，我这个音乐一直给你们铺着。咱们刚才王哥已经选了，跟大佐来这段啊。 那我们俩先来，你们俩先来呗。 我们俩不先来，我们俩不先来。我觉得你们两个先来比较合适， 给我们打个样。 真的 完了，那这高 真的要这样吗？ 那这高度要定得很高了呀。 没关系，你们把标准定得高，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你 们 无路可走。 可以尝试一下啊。前面这个 大佐，咱俩加加油好吗？让他俩无路可走好吗？ 好嘞姐。 好嘞， 前面这个旁白开始之后，就是由霓凰的苏先生请留步开始。 好， 听我旁白开始。 霓凰苦等了13年，推掉无数婚约，只因他相信他的林殊哥哥还活着。林殊回来了，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可霓凰还是认出了他。霓凰说，林殊哥哥，你不要再离开我了。这句话在接下来的日子他说了许多次，或许他是知道的，他的林殊哥哥终将会再离开他，失而复得，得而复失。 苏先生请留步。 郡主有何吩咐啊？ 暖阁里实在太闷了，不适合我这样的军旅之人。秋风凉爽，苏先生不介意的话，可否陪我走一走？适才在暖阁之中， 苏某顾及老人家心情，多有得罪，望郡主见谅。 倘若我说我并未介意，苏先生会否认为堂堂郡主竟然如此轻浮？ 不敢不敢不敢。 这要是平日里，恐怕你的首长早就离身了。先生可真沉得住气，居然肯陪着我就这么闲逛，你就不担心太子和誉王殿下等着急了？ 苏某来京城养病，短时间内不会离开的，就让那两位贵人多些耐心，也不是什么坏事。 天下之大，江湖之远，先生选择京城这么一个最热闹、最风云交集的地方养病，要说您没有一点追名逐利之心，谁信呢？ 俗话讲，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苏某也是俗世之人，便是有些功利心，又当如何呀？ 既然如此，那外面静候先生的两根落脚之木，苏先生会选哪一根呢？ 穆王府一向替朝廷镇守南境，从来不过问京城风云之事，不知为何郡主会对苏某的未来如此感兴趣呢？ 镜头切到了京郊长亭。 既然有穆小王爷送周老先生回去，郡主又何必亲自赶来呢？ 先生不也是冒雪出门吗？寒冬腊月，周老先生都愿意为先生移驾，看来江左盟的实力实在是深不可测。 江左盟中不过都是些江湖落榻之事，有缘相逢才结为兄弟，一向以义为先，不问出身，不问来处，方才能有今日啊。 先生是想告诉我，你派来相助于我演练水战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不知身份、不知出处的人吗？那位义士出自江左盟，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如若先生都不知道他的出处，那看来我知道的比先生还多。 哦，郡主还知道些什么呀？ 虽然他换了名字，易了容貌，我还是认出了他。先生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 他不姓云，他叫魏征，是当年赤焰军少帅林殊的副将，他是一名朝廷钦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你手握天下第一大帮，而魏征在你麾下听从命令，要说你不知道他的身份，让我如何相信呢？ 信如何，不信又如何？ 那请你告诉我，江左盟里只有魏征一个赤焰叛军吗？ 难道郡主也相信赤焰军是叛军吗？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小， 但是我相信我认识的那几个人不会被君叛国。 既然君主心有此意，又何必多问呢？ 现在再来说叛与不叛又有何意义呢？铁案已定，太子和裕王是不会为赤焰军平反的，因为这桩旧案原本就是他们最得意的杰作。 没错，又有谁会指望着太子和裕王来平反此案呢？想要达到目的，只有一条路可走。 靖王，原来你一直想要扶持的真的是靖王。是，也只有靖王能够做到。可是太难，一个不小心就要踏入死地，永远回不了头啊。 谁又曾想过要回头呢？魏征有想过要回头吗？ 魏征不一样，魏征是赤焰旧人，他要许脱他自己的冤屈。可你呢？你是谁？ 我以苏哲之名刚到京城时，有许多人都问我，我是谁，有当面询问的，也有暗中探访的，很快他们就都有了答案。 那是不是从来都没有人追问过梅长苏又是谁？ 我没有想到第一个这样问的人居然会是你。 那你要如何作答？ 救人，和魏征一样的救人。 如果你是赤焰救人，为何我认不得你？ 七万赤焰军，你怎可能全都认得？ 可我认得魏征，他是赤羽营居首的副将，他能够在你手下听命于你，我不相信你是一般无名之辈。 我们所谋之事啊，与沙场无关，魏征并不擅长于此，更何况他的身份绝对不能够暴露。 你认识林殊吗？ 认识。 他是真的战死了？ 是。 战死在哪里？ 梅岭。 尸骨又葬于何处？ 七万英魂，天地为墓。 他的尸骨都没人收，一块遗骸也没有找到吗？ 战事惨烈，堆尸如山，又有谁能够认出林殊呢？ 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可你若是赤焰救人，为何我刚才提到林殊之时，你不称之为少帅而直呼其名？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不管是林殊还是少帅或者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 这时霓凰扒开了长苏的袖口胸口的衣服。 这明明有一颗痣的，我记得这里有一颗痣的。 霓凰紧紧地拥抱住长苏。 我知道你就是我的林殊哥哥。 霓凰， 女人的感觉总是这么不讲道理，越是什么痕迹都没有，我越是知道。林殊哥哥，林殊哥哥，你不要再离开我了，你永远都不要再离开我了。 可我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林殊了，我本该一直照顾你，我原本以为我可以一直照顾你的。 你是一直在照顾我的，自从我统领南境那天起，对于青儿，对于云南幕府，我就是他们的支柱。可是我每当遇到任何的困苦，你就是我的支柱。我相信你就在我身边，我相信你会回来的。就像小的时候，每当我跑远了，跑不动了，我的林殊哥哥就会背我回家。 可是时过境迁，恐怕再难回到过去了。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你从前从来都不怕冷的，大家都叫你小火人，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到底是怎样残忍的事能够抹掉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痕迹，让你面目全非？ 你先不要问，以后有机会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此次回京我所做之事危险重重，不能暴露我林殊的身份。 我知道， 尤其是冬姐和景言，他们也不能知道。 冬姐我明白，可是为什么不能告诉靖王？ 我所谋之事不能牵扯丝毫往日情感，包括你。 那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今日之后，我还是苏哲，你还是郡主，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好，我可以等，等到你再变回我的林叔哥哥。 母亲快回来了，别让她看出你哭过，那样不好。我先走了。 林叔哥哥，我还能去苏宅看你吗？ 如果你实在想见我，就来吧。 嗯，快给我自己鼓个掌啊！这一刻我心惊不提。 哎呀，真的 太棒了，太棒了！ 妆都哭花了，天！ 王哥哭得稀里哗啦，我在旁边就看着他这粉底一条一条的刮下来，一条一条的变白，一条一条的干掉，真的，我赔你粉底钱， 是不是？ 今天表现超棒， 好演员是不用催泪剂的，也不用想难过的事，对不对？好演员敬业吧， 敬业， 敬业， 这个太棒了，太棒了！这个我现在我和卢一下接不下去了。 当时就是我在看 结束吧，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的状态跟我现在刚刚演这一遍是一样的。 嗯， 看完已经是粉底脱的一条一条的了，已经是。 真是非常非常棒，但是知难而上啊！ 哎，但是不是有音乐吗？ 对，因为你们没有戴耳机，其实我音乐一直在走着呢。 嗯， 其实背景音乐一直是这个红颜旧，就是现场当时这一段的那个背景音乐。 对，我在听啊， 我也要听就可以 到。 哎，大佐，来把耳机给卢一，我们一起来用这个催化一下。我们直接把前面一段过掉吧。 太好了， 直接就是来到就是长亭外，好吗？这个我觉得前方这一趴呢已经无法超越了，我们自己呢就来自己一段。无论怎么理解啊，怎么重新的诠释，虽然有压力，但是我不在意，好不好？ 怎么样，大佐，让他们无路可走， 无路可走啊！然后呢，这个王哥，你平静一下心情， 好好好 啊， 我补补妆， 补补妆，然后我和卢一再来一版，从长苏开始啊，来，准备好，这个来，卢一入戏啊， 嗯， 你个背景音乐有吧？ 有， 来，三二一， 既然。由穆小王爷送周老先生回去，郡主又何必亲自赶来呢？ 先生不也是冒雪出门吗？寒冬腊月，周老先生都愿意为先生一步，看来江左盟的实力实在是深不可测呀。 江左盟中不过都是些江湖落魄之士，有缘相逢才结为兄弟，一向以义为先，不问出身，不问来处，方才能有今日。 先生是想告诉我，你派来相助于我演练水战的那个人也是一个不知身份不知出处的人吗？那位义士出自江左盟，先生不会不知道吧？如若先生都不知道他的出处，那看来我知道的比先生还多。 郡主还知道什么？ 虽然他换了名字易了容貌，我还是认得出他。先生不想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谁？ 他不姓云，他叫魏征，是当年赤焰军少帅林殊的副将。他是一名朝廷钦犯，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你手握天下第一大帮，而魏征在你麾下听从命令，要说你不知道他的身份，让我如何相信呢？ 信如何？不信又如何？ 那请你告诉我，江左盟内只有魏征一个赤焰叛军吗？ 郡主也相信赤焰军是叛军吗？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很小，但是我相信我认识的那个人不会背君叛国。 既然郡主心有此意，又何必多问？ 现在再来评说叛与不叛有何意义？铁案已定，太子和誉王是不会为赤焰军平反的，因为这桩旧案原本就是他们最得意的杰作呀。 没错，又有谁会指望让太子和誉王来平反此案呢？想要达到目的，只有一条路可走。 靖王，原来你一直想要扶持的真的是靖王。是，也只有靖王能够做到，可是太难了，一个不小心就踏入死地，永远也回不了头。 谁又曾想过要回头呢？魏征有想过要回头吗？ 魏征不一样，魏征是赤焰旧人，他要洗脱自己的冤屈。可你呢？你是谁？ 我以苏哲之名来到京城市， 有许多人都问我我是谁，有当面询问的，也有暗中探访的，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 是不是从来都没有追问过梅长苏又是谁呢？ 没有想到第一个这样问的人居然会是你。 你要如何作答？ 救人，和魏征一样的救人。 如果你是赤焰救人，为何我不认得你？ 七万赤焰军，你怎可能全都认得？ 可我认得魏征，他是赤羽营居首的副将，他能够在你手下听命于你，我不相信你是一般无名之辈。 我们所谋之事与沙场无关，魏征并不擅长于此，更何况他的身份绝不能够暴露。 你认识林殊吗？ 认识。 他是真的战死了？ 是。 战死在哪儿？ 梅岭。 尸骨葬于何处？ 七万英魂，天地为墓。 他的尸骨都没人收，一块遗骸都没有找到吗？ 战事惨烈，堆尸如山，又有谁能认得出林殊呢？ 我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可你若是赤焰救人，为何我刚才听到林殊之时，你不称之少帅而直呼其名？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不管是林殊还是少帅或是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霓凰扒开了长苏的袖口以及胸口的衣服， 这明明是一颗痣，我记得这里有一颗痣。 霓凰紧紧地抱住长苏， 我知道你是我的林殊哥哥。 霓凰， 女人的感觉总是这么不讲道理，越是什么痕迹都没有，我越能知道林殊哥哥。林殊哥哥，你不要再离开我，我永远都不要你再离开我。 可我已不是当年的那个林殊了，我本该一直照顾你，我原本以为我可以一直照顾 你。你是一直在照顾我的，自从我统领南境那天开始，对于青儿，对于云南幕府，我就是他们的支柱。可是每当我遇到任何的困难，你林殊哥哥，你就是我的支柱。我相信你就在我身边，我相信你会回来的。像是小的时候，每当我跑远了跑不动了，我的林殊哥哥都会背我回家。 可是时过境迁，恐怕再难回到过去了。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也从来都不怕冷的，大家都叫你小火人。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残忍的事情能够抹掉一个人身上所有的痕迹，让你变得面目全非呢？ 卡，西 风夜渡寒山， 这是时间原因， 没法再听了，听一次要掉一次眼泪。 真的，今天这两段唯独剧本，我实在太爽太嗨了，特别棒， 实在特别投入，大家都很投入啊。 我真的觉得，虽然我们对前面那个高度高山仰止，但是我们也不弱嘛，就是。我们也在努力的阐释我们心中二人相认的那一个桥段， 对，表达的都是真情实意 啊！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挺棒的。以后呢，我们可以多开发一些以两个人为主，就是情感爆发比较厉害的一些桥段，我们来围堵一下。 是啊， 有些时候人数比较多的时候，类似于这样的情境就很难给它烘托出来。 对对对，我们节目不仅仅会演喜剧，也会演悲剧的嘛。 那、 啊、 其实这个，这真的，今天我觉得，听众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这个演出的评价，如果有方式的话，尽量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地方手动艾特各位领导。 啊、我们争取，我们 年度节目评优就靠各位了。 啊，真的，今天这个桥段和这个剧本，让我们真的读起来特别的爽，特别的嗨啊！ 对，玩笑归玩笑，还是希望以后有这样更多的好本子啊，包括我们的优秀嘉宾能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出来吧。我们自己也是觉得很荣幸， 很嗨的啊！好。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锁定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收听收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卢一，感谢大佐，接下来就是由大佐继续主持的博虎点秋香。我是郑来， 我是王哥， 明天晚上6:45再见。